广大宗教界人士和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用九个必须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 这次会议呢，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等主要的历史节点，这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呢广大的宗教界人士的亲切关怀。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我国举起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局长花贝： 要按照九个必须以及深入推进中国化、推进法治化的这样一个要求，巩固爱国爱教两个责任的教育实践活动，鼓励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教育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宗教教育的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并在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复表示： 坚持道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是新时代道教健康传承的内在要求。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是新时代道教健康传承的关键所在。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房兴耀： 我们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努力把宗教教育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不断增强敢党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也要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大家表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徐小红： 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这些话我觉得对宗教界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也和以往提出来宗教界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是一脉相承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一处二级调研员艾尼瓦海浪巴依：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教知识，不断提升党的能力，确保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本台消息，2021从都国际论坛昨天在广州从都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岐山表示，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共识、坚定信心，促进共同发展。王岐山强调，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利己达人，崇尚和合包容，追求和平大同。中方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致力于拓展共同发展途径，促进文明互学互鉴，推进团结合作共赢，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新挑战。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者聚焦多边主义 2.0 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合作主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变化、全球非传统挑战与应对，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领袖责任行动与世界未来，坚持多边主义，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等议题建言献策。

富锦市位于三江平原腹地，粮食产量连续五年位居黑龙江省第一位，粮食调出量达到92%。富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云海峰表示，近年来当地不断优化玉米种植结构，促进玉米产业发展。 我们富锦市今年的玉米种植面积是181.82万亩，比去年增加了66.4万亩。今年的粮食生产再过丰收已成定局。 2021年，黑龙江省确保玉米种植面积达到9000万亩以上，大豆6000万亩，水稻6000万亩，全省各农作物长势良好，全省粮食总产量有望实现18连丰。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丽华表示，作为我国玉米主产地，东北玉米今年表现突出，将改善此前玉米供给偏紧的状况。 全国玉米这个产量增加比较多，再加上进口和库存，能够满足国内消费的需要。 今年河南、山西、陕西严重的洪涝和干旱，给当地粮食、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但其他主产区以增产为主。安徽省为我国水稻主产区之一，蚌埠市怀远县金山镇种粮大户李胜家的上百亩糯稻，由于采用的是订单种植，不用为销售发愁。 今年亩产在1400斤左右，我们有订单收下来就在加工厂拿走了。 今年安徽的合肥、宿州、阜阳等地一些农业生产企业也与当地农户签下订单，引导粮农和种植大户种植优质水稻。针对今年全国粮食的生产情况，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丽华明确，全国秋粮增产已成定局， 今年的粮食产量将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连年的丰收，库存充裕，供给完全没有问题，保供稳价的基础十分牢固。 总体而言，今年我国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量足价稳，有保障。今年二季度生猪产能完全恢复，全国蔬菜部分品种因灾略有减产外，其他主要品种面积和产量都略有增加，供应总量充足。此外，今年我国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种质资源普查，发现了一大批新资源，抢救保护了一批珍稀资源，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琴表示， 要把优异的种子资源开发出来，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为筑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种业根基提供有力的支撑。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900亿件，再创新高。专家分析，我国全年快递业务量有望首次突破1000亿件。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2021年11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11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334.8，同比增长7.1%，发展趋势指数为81.8，行业发展稳健。预计12月快递业务量增速将在15%左右。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副会长徐勇表示，我国全年快递业务量有望首次突破1000亿件。 目前来看的话，一个是赶到12月份是一个消费高峰，元旦前也是一个消费一个旺季，另外还有双12，所以这些节日的叠加效应的话，突破这个千亿应当是指日可待。 连接着生产与消费两端的快递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勇表示，快递业务量是经济水平的风向标。 快递量不断增加的话，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消费在不断增加。从快递这个窗口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在活跃发展。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筚路蓝缕弄潮时代，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他们弘扬企业家精神，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将企业发展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来。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弄潮新时代》，心怀家与国。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刘梦雅。 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王宇翔致力于让遥感技术走进农户们的生产生活。去年他们服务的北京大兴地区的梨园产量就比周边高出不少。 用卫星影像我们可以看到梨园叶绿素分布的这个浓度，如果是叶绿素浓度很高，那表示这一块就不需要再浇水和施肥。 200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宇翔把宏图二字写进了自己创办的企业。他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卫星遥感测绘软件上。 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遥感地理信息软件基本都是进口，用在软件还都要排队。 13年坚持自主创新之路，王宇翔的宏图得以大展。不过让企业发展融入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才是他的事业所在。 随着我们国力的强大，现在卫星数据源也很多了，有些领域我们的功能整体的软件的先进性和系统性比国外的还更强了。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翘看来，爱国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底色，也是为国担责为民分忧的根本保证。 我们的企业家他除了创造经济价值之外，爱国情怀就在于他敢于通过创新实现我们的国家战略安全以及经济安全。 心怀家国，留学归来的程子昂选择回到家乡山西晋中农村。今年是程子昂回乡创业的第7年，眼下农闲人不闲，不少农民在这个时候到合作社取经。 我们过去是自己在出加工嘛，现在慢慢的自己转为深加工，那么很多把我们的出加工已经放在了农村，带动共同富裕。 2019年，程子昂所创立的晋中市青年农民联合会与芬兰青年农民联合会签署了兄弟联盟协议。同一年，王宇翔的企业登陆科创板。王宇翔的家国梦是摘下科技创新最顶峰的明珠，而程子昂则想乘着乡村振兴的春风，让农户感受到高质量农业的收益。 把农业这个阵地守好，让下一代相信，就是说未来这个农村还是有事情可以做的，想把承前启后这个作用做下去吧。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从摩天大楼到宇宙飞船，从通信网络到超级计算机，这些国之重器离不开工程师们的精心雕琢，他们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卓尔不群的智慧，坚韧不拔的意志，创造出一个个工程奇迹，扛起中国制造的大旗。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卓越工程师》，今天播出《孟祥飞：矢志超算创新铸就大国重器》。采制：总台记者陈庆斌、朱敏。 从这个超级计算机大的架构上，它有存储，有总线，然后有这个处理器。 在国家超级计算机天津中心的机房里，上百个一人多高的机柜一字排开，对这些有着庞大身躯的超级计算机，孟祥飞如数家珍。2009年5月，孟祥飞参与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的研制。2010年11月，天河一号以每秒2570万亿次的实测运算速度雄居世界第一。努力推动超算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一直是孟祥飞不断追求的目标。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孟祥飞自觉承担起科技抗疫使命，一方面利用超级计算为新冠治疗药物研发、疫苗研发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通过整合新冠病例的 CT 影像数据，训练人工智能辅助新冠肺炎的诊断。 当时我们这个平台在2月上旬就发布，后来包括美国、伊朗、印度、巴西等等这些国家也借助云端来访问咱们这个平台，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引领示范作用，用人工智能来参与到科技抗疫。 孟祥飞带领团队结合国家新一代100亿亿次超级计算研制，正在继续开展多项超级计算系统支撑、高性能计算应用等技术攻关。他说一定要让中国创新刻在世界速度之巅。 未来实际上我觉得还要矢志于如何将超级计算机它的超级算力继续变成生产力，为我们的国家的科技创新再继续做出我的这个贡献。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昨天结束为期3天的访港行程，在港期间代表团成员与香港各界展开广泛交流互动。总台记者周伟奇报道。 多位内地奥运健儿走进香港理工大学，分享在运动事业上拼搏奋斗、为国争光的心路历程。在香港体育学院，内地奥运健儿与香港运动员上演跨界比拼，与世界级顶尖运动员的直接互动，让香港年轻运动员备受鼓舞。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周颖诗： 非常激动，因为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能来香港跟我们交流，对我们香港的运动员发展也是很好的。 此次内地奥运健儿访港是时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动之一，多场交流活动接连展开，在港掀起体育热潮，更传递满满正能量。香港市民赵阳： 我觉得要利用他们这种奋发拼搏的精神，让香港和大湾区一起，大家共同发展，未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4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7例，本土病例42例，内蒙古30例，黑龙江10例，云南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5例，内蒙古4例，云南1例。截至12月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36例。截至12月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4342万4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探索一号科考船携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昨天完成今年第二航段常规科考应用航次，回到三亚。该航段期间，奋斗者号共下潜23次，其中6次超过1万米，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最深区域进行了科考作业。截至目前，奋斗者号已完成21次万米深潜。 12月5号是深港通开通5周年。5年来，两地市场机构和投资者积极参与，深港通交易规模连续快速增长。截至昨天，深港通累计交易金额41.9万亿元，年均增长94.5%，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要窗口。 据海关统计，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跨境电商年进出口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大关。其中出口货值超过90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7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074,830例，死亡78,839例。该统计数据显示，过去7天美国平均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当地时间12月5号表示，截至目前，美国至少有15个州发现了感染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新冠肺炎病例。另外，美国99.9%的新冠肺炎病例感染了变异毒株德尔塔。 印度媒体5号报道，印度东北部纳加兰邦发生一起军队误袭平民事件，目前已造成14名平民死亡。一些煤矿工人4号晚乘车回家，途中遭到印度军队射击。媒体援引军方消息说，此前收到有关反叛武装策划在事发地袭击军方的线报，士兵已设伏1周，却发生了误袭事件。军方在冲突中开枪，造成多名平民伤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文琪、刘梦雅、胡晶，主播王毅、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